失去又心里作伴，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，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，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，相逢也只是在梦中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身边如果有一个能够聊得来的人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都说两个人的沟通 70% 是情绪， 30% 是内容。如果沟通情绪不对，那么内容就会被扭曲。所以沟通内容之前，情绪层面一定要梳理好，不然误会只会越来越深的。 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，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无法抉择、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、不爱你呗，说你也爱我、I love you， 永远不愿意被失去你，不可能更快乐，只要能在一起什么都可以，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得简单，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发觉得、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、I love you， 一直在这里陪，一直在爱你， 看了一则研究分析报告，涉及400万人，研究发现说，跟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相比，孤独的人早死的风险高达50%，患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30%，朋友少的人寿命会少6年。如果你也孤独的话，希望你可以多出去走走，多交一些益友，养养宠物也不错。 跟夏天才告别，转眼满地落叶，远远地白云依旧掩，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。跟去年说再见，转眼又是冬天，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，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。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，说生气1小时就等于熬夜6小时？不管是不是真的，生气总是不好的。希望你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挣钱，好好花钱，好好对自己，不要为不值得的人生气，也不要为不值得的事情失眠，好吗？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 Ti an bei lo Ti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

在决定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前，都要这么问自己一句，你这么做真的觉得快乐吗？可能你会立刻回答说快乐，然后就购买付钱了，但是买了之后没钱了就不快乐了，但是不买过后没得买了也不快乐吧，还是快乐就好。 散步到天亮，你的手如此冰凉，握紧后舍不得放，不常把爱挂在嘴上，却把你捧在手上，我的爱如何张亮，一辈子细水流长，因为你我拥有最好的时光，细细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，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，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，我感谢你给我最无怨无悔，默默守在我身旁，这一路上多少的狂风巨浪，很乐意在你的世界做你的避风港。把你捧在手上，我的爱如何丈量，一辈子细水流长，因为你我拥有最好的时光，细细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，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，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，我感谢你给我最好的时光，无怨无悔默默守在我身旁，这一路上多少的狂风巨浪，很乐意在你的世界做你的避风港。细细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，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，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，我感谢你给我最好的时光，无怨无悔默默守在我身旁，这一路上世界做你的避风港。有人说感情像春酿，时间越久越芬芳，和你一起走过的地方还要再和你 你分享。 郑智说，失眠就像是一个没有人认领的梦，一段言无所向的人生，跟一段明知故犯的恋情。你不愿意这样发生，但你也清楚这些早晚要发生，就像终于盼来了困意，却迎来了黎明一样。

得脱俗，无名份但更温馨。但难对，发过誓爱侣，最美各自隐退，无缘份同居。地老天荒，或会只得我们仍能爱下去。但旁人始终不会明，盟约是着重在心境，早已认定是对方，亦不必一张纸定情，用悠长的初恋证明，能够共度各种困境，让幸福的结局显得脱俗，无名份但更温馨。白眼对发过誓爱侣，最美各自隐退，无缘分同居，没有分数，但却只得我们仍然爱下去。 人们因爱互相仰望，生活有了音乐更加精彩。现在是晚上11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。